再也不恐惧，因为你我靠近海，因为你我懂得爱。 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的推荐太火爆了，1169的刘先生直言，现在吃鸡蛋都要吃土鸡蛋，野生鲫鱼卖的贵也会选择野生的，那野生的海参才15块钱一次，想都不用想直接定啊。 8485的赵先生说，这野生海参呢泡发率高，肉质更紧实劲道，加上你们送的泡发杯啊更方便了，我都是一次性泡个好几头放冰箱，随时拿出来就能吃了，下个面条煮个粥放个一头进去，身体营养啊就有保证了。 你看海参啊，多种的营养活性成分一直是受到人们的津津乐道，而推荐给大家的又是地中海纯进口的深海里自然生长的野生海参，纯淡干工艺，全部达到一级品的品质，营养更高，口感更 Q 弹，味道更鲜美，自然是引发轰动，而价格更是亮点，200克一盒40头，全国统一零售价就是1999元。 对， 而本次活动当中赢1999块钱是定购一盒送两盒，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一共只要199元， 对， 划算到每盒海参啊才666块钱，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呢，每头呢就是15块钱。但是需要提醒各位的是，接到通知20号就是5月20号全面结束，所以想要加订也好尝试也好都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今天下单还有惊喜，还要再加送给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。另外额外再赠送给大家的高档夏季凉被，我们也延期送到海参涨价前的最后几天，继续免费赠送。2米乘以2米3的规格，柔软亲肤，可以水洗。5月20号起全面上调价格，倒计时最后的一点时间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5159的邵先生是这款野生海参的老顾客了，说马上20号要调价，赶紧多买几盒，这海参是真不错。是的，20号全面结束，本身这1999元订购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进口海参的优惠就已经很到位了，还有将近1000元左右的赠品是免费赠送的，这可不是其他渠道都能够做到的。 最后的一分钟了，打进4007106108，花1999元吃上小一年的野生海参，再送大家海参焖烧杯，再送您一床可水洗的高档夏季凉被，送客户送长辈，每盒都有1999元的标价。野生海参拿得出手，5月20号全面调价，最后3天的福利价格，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打竹板儿，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核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道理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5000年，评书名家奇欢剧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。